欢迎到我他channel，我是末日， 我是杰特。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对马岛之旅啦，其实立捞咗好 Q 多嘢，所以搞到好 Q 长，净系对马岛都应该可以讲个几钟嘅。其实本来咁啊，唔紧要，总之翻嚟我哋对马岛呢度啦，咁啊，啱啱就南对马嚟到南对马啦，而家啱啱我哋讲到我哋纵贯线落到嚟，落到嚟呢个南对马，即系盐源呢边，即系盐源喺度，呢度一扎绿色点嗰嚿就系盐源，咁啊。放大少少就啱啱讲啦呢度，咁啊经过纵贯线落到嚟，咁啊喺落车第一样，咁啊因为佢落车嘅地方咧就喺个观光中心度，就望到呢样嘢，针对我，我1月16号到，佢同我讲我哋1月15号开始休馆，休一个礼拜，哇，即系完全系俾人针对咯。诶，嗰一刻啊，先讲嗰一刻啦。如果佢同我讲，哦，17号就开翻嘅话咧，我完全可以就咁留多日咯，留多日嚟就17号咯，唔得，因为佢成个礼拜，我冇理由喺对马岛待一个礼拜啊嘛，大佬。即系由留多一两日真系冇问题嘅，呢对马岛真系好捻多嘢睇。咁啊，咁同佢休息吓，不过算啦。咁啊，首先我呢度盐源，我呢度你见我督咗咁多嘢，其实唔系行晒嘅。咁啊，去睇下啦。因为它盐源是对马岛的古城来的，它是古代好像就已经有很多的城迹啊，那些先说这个城，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叫西山禅寺，是啊，我是住个禅寺来的，但是这个是宿方来的，就是它是给你住的，不是真的我突然落难，即是落难路似求宿一宵，不是这种，是真的我在网站上订的酒店来的，其实是。不过它就有个这样的，它真的是个和尚去招待我的。所以除此之外就跟普通的传统日式民宿没什么太大分别咯，这样啦。呢度就佢个市政厅嗰度，呢个系佢个对马岛嘅市政厅嚟嘅。啊，佢哋见到佢度又系左边呢边咧，又个地方哦，呢度系4.6米，呢度系其中一个避难指定避难所嚟嘅。好多时都系 噶啦，你海边都见到呢啲嘢嘅。 嗯，嗱呢个咧就系佢个金田城啊，金石城成日都记错啊，金石城嗰个城，但系咧呢嚿啊，远处望到呢嚿，而家放大少少。这个城门是后来重建的，它其实这个是城迹来的，又是我暂时为止呢去到哪里全部地方都是城迹来的，没有正正经经的那个城的，因为日本很多城其实已经冧了，即是无论是战争的时候还是更加早之前自然冧都好，其实现在看到的还站在那个城，要么就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有人维护着，要么其实都是重建了，这些没有人重建的那些就会是这样的款式了。根据这个建筑工艺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久之前下的了，就是有得分的，我在之前成绩有一个韩国的话成绩博物馆的时候有讲过，你可以就这样看这个石头的形状去大概估到是什么时候的，因为这种大小不一，即是有什么砌什么 的石呢，如果是以韩国来讲就会是14、15世纪左右 的事，如果日本就先进一点，应该是13、14世纪的事，就会是这种大小不一的，再之后呢它就开始会变成大小比较统一一点，形状会比较四方一点，如果近代的话就是完全四方形的，它会更加进化的，因为它的成绩只是看那么多，就是这个呢啲啦，日本真系好中意放呢啲乜嘢啊！即系边度，嗰真系 exactly 嗰个点就放个碑喺度，冇其他嘢噶啦，就咁俾个碑喺度，碑喺下。 即系我最中有一个好经典嘅他就系咩啊？池田屋事件为指系而家系咩啊？ 帕 金库 系啊， 佢用碑喺度嘅咋，纯粹系。 咁啊，呢度仲有个睇都勉强睇可以支持一下。即系呢个结婚奉烛纪念碑。我好调皮咁就系问，有少少好奇啦。喂，咁呢嚿嘢，喂，你结婚唔使起个碑咁劲啊？跟住AI 嗰边就答翻我，点解咧？因为呢嚿嘢其实系讲紧韩国嘅末代公主，好似系末代啊嘅公主嫁咗俾日本嘅地方大名，系见证两个地方嘅友谊嚟嘅，所以几个碑就唔纯粹系话佢两个人嘅结婚嚟嘅。可以理解成当时两个国家之间的联姻来的，理解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祭品， 喂，你啲嘢全部冇开过嘅喎，跟住就俾人扫咗落去啊。不过算啦，唔紧要咯，即系佢呢度入边有讲， 嗯。 呢啲嗱呢啲系韩文嚟噶，嗱你睇清楚啊，韩文嚟噶。但系我谂大家应该就读得到噶， 嗯， 你净系读啲汉字就已经足够 同日本一样 啦。 咯，平假名拼假名再加汉字咯，因为 又同呢边一样咯。 唉，即系呢个历史问题，费事讲啦。 佢有写啊，朝鲜王朝第26代高宗嘅皇女，佢有讲到啊，系一个德惠姬，即系点解？即系所以佢点解要记得噶？呢、这个就系佢个庭园啦，个城嘅庭园。少数仲维持有维护嘅地方，但系所以因此咁咧，佢系要收钱嘅。虽然我觉得咁细嘅地方，不过算咗210英镑真系唔系好多，当送俾 算 佢 啦， 哋。 冇所谓啦，二百十英 唔系 一 咁，人 个 哋 壳价 维护 钱， 都要钱噶嘛， 就系咯。 即系 屌你揸车， 据说啦， 你请个园丁，你去仲花咗时间啦。 佢得一个咪就是、一个管理员维护咯。佢喺度扫，因为我见到佢嗰阵时，佢扫紧地，佢讲。你呢度入去嘅话要俾钱我就知咯。但系我最我想，因为佢系一个扫紧地嘅园丁嘅样子，但系跟住佢就讲要哦，咁但系我因为点解我会行到嗰度咧？因为我行过佢个收费亭，攞一扎冇人，咁我咪再望下，望到佢门口嗰度，佢见到咁样望下，就同我讲呢句。咁然后咧，佢系乜嘢咧？佢又行翻个收费亭入边打开个门口，都系佢。园丁又系佢，扫地嗰个都系佢，买票嗰个都系佢。因为据说咧呢度咧呢个就系我影个景啦。据说喺夏天系再绿意盎然一啲嘅，虽然冬天就另一个景啦，有啲苍凉嘅感觉，咁啊，咁俾咗钱就系咁影多少少啦。呢、这个我有啲其实都几危险嘅，即系睇下，即系呢啲位啊，如果系夏天嘅话，系绿油油一片嘅，系几靓嘅。咁啊，冬天嚟就另一个翻新风景啦，咁啊。既然俾一次就影多啲咁解啫，其实呢、这个就系佢个城门遗迹，你望下呢种咁嘅大细块嘢啦，应该系13、14纪嘅事嚟嘅。佢有写啊，金石城嘅城门嚟嘅。咁啊，然后呢度咧就系、是、某个地方大名嘅，好似坟墓定豪宅，好似应该系两者兼有嘅。呢、这个咩咩宗主嘅坟墓栏呢度有写。咁呢个我就入到去啦，门口影一影啫，因为。我就佢阿生唔识出，我做乜要拜？我又做乜拜佢啫？呢度啊，参拜入口，我又唔识你。即系如果你话系寺庙都仲话啫，但系我又唔生唔识出。咁啊，反而呢度系俾咗钱，即系谂谂下，其实系俾佢坑鸠咗啦。即系呢个系个咩？对马赌铲嘅珍珠嘅首饰啊，嘅饰品啦吓。咁啊，1000 yen。但系谂谂下，其实珠耳绳都要呢个价啦，但系人哋真系珍珠喎。又唔算真系咩嘅，行销嘅一种啫，只系，虽然扭出嚟嗰个就普普通通，呢、这个就系城墙外边，啱啱喺入边啊嘛，而家就外边嗰度，就系咁啊，呢啲咁嘅细细碎碎零零落落嘅石，呢、这个就啱啱我去我讲到去唔到啊，朝鲜个通讯事呢、这个通讯纪念馆啊，应该有讲佢哋两地交流嘅嘢啊，但系因为休馆我去唔到，咁啊门口打个卡算啦。嗱，呢度开始，你见到因为高啊，系其实就啱啱个城迹嗰部分呢度啊，左边呢度就系嗰个城门嘅打侧去睇，你见呢度已经系高咗出去啊，跟住落去系会继续向上行嘅，因为我就去爬山， 傻咗你。 我冇谂过我会走去爬山嘅，就是、之前我真系冇谂到，虽然我知道对马都系山，主要都系山嚟嘅，其实喺之前话个风炮即已经系上山噶啦，嗰阵时我唔再要爬山啦，都系第二日我又去到呢度。然后我就开始爬山啦，你睇下咁样好窄，你个左边民居嚟噶，右边都系民居嚟噶，有条好窄嘅路上去，即系呢个仲系爬另一个山啦，不过唔系我要爬嗰个山，呢个清水山我要爬嗰个系，哇，你睇下嗰啲路，即系呢个 AI 同我讲呢个系中等难度嘅山坡嚟啊，对我嚟讲已经系攞命级嚟噶啦，大佬我平时。斜坡都少行啊，冇话山啦，即系不过烧鸡应该行得喐嘅，我觉得难啲 呢、 啦。 个我行得喐，但系我唔想行。 即系因为佢我就因为行错咗路，俾个指示牌忽鸠咗，阵间会你睇下个提示牌。最后上嚟系有啲辛苦嘅，因为我系上咗个60步嘅坡啊，正常系唔应该有啲咁样噶，应该系啲我行错咗人哋啲野路。好彩就系我行到一半咧，就有个大叔就走过嚟 问我是不是想要上三支院，即是刚刚那个成绩的三支院，它是三支院入面二支院一支院跟着本院入面的成绩是这样的嘛。我是应了他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放心还是因为我的回应实在太过，你知道那些日文的了，就是听不明白嘛。他就真的爬了上来跟我说指了一条路给我，他就指了一条平坦一点的路给我，跟着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右手边直行就一条60度的波，但是原来我右手边是有个、大概十零度的缓波之字形上去的。就是我想正常应该这些比游客行的应该不会那么黐筋的，就是其实我行错路的、嗯、我估计是有些本地人呢贪快啦，他的行出来的野路来的、啊 嗯、 其实个成绩就是这样的款的、就是这样的、嗯、是几个石头的、嗯、这个是三子院，然后我离远，其实你见这个好像很近，其实我是用我部相机酸撚到 最近勉强拍到这个二支院，其实这个应该有100米左右的路程来的，平路行100米没所谓，这些是不是山路行100米呢、啊、真的拿命了，这个有写、啊、我登城口，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登城口我现在是三支院、嗯、登城口就百几米而已，再 去二支院要百几米的，都要那个山路行百几米，其实都挺拿命的、嗯，所以我就撤退了，这里三支院望下去而已，其实、 嗯 啊、其实这里刚刚他说其实有条这样的缓坡不是 很斜、啊、这里是由上面望下来，你都不是觉得它落了很多的嘛，我现在落了的了、嗯、但是你不见的嘛，这个这样的斜度就其实正常就没什么问题的，是我行错路而已、啊、是我是被这个牌飞勾了的，因为那时候我的角度不是这样的，我的角度一要向左很多的，我是看不到三支院的牌的，我是看到二支院的牌，这里350米、嗯，所以我就跟着那边走，那边是其实是一条捷径来的，落山的时候就有指示牌了、啊、这里是市街地，就是城市那边的落山道，应该是很多人走错，因为如果向左走呢都会有个地方落斜，那里其实是民居来的，应该有不少人入了人家的民居呢，所以他整个这样的牌、嗯、这里就是路来的，这个人家家、 嗯、 中间的树隔住了，是这么多的了，再落呢就是这里就是对马岛博物馆的这个建筑、啊、左边这两个加埋就是个博物馆、嗯、但是时间关系我是没去到的、嗯、门口看了望一望，我真 打打卡算了、嗯、朝天 打打打卡就算了，这些就是那些介绍咯、嗯、那这个开始就是、这个对马岛、这个观光中心有个很小的、解说中心，就是解说对马岛的历史的，这个不是个博物馆，是个解说中心，因为很小、嗯、我下一次讲一些东西啦，如果有兴趣就自己按停去放大看啦，就是讲紧他自己本来 由以前去到开国、嗯、去到最近、啊、主要都是讲月球战争那些东西啦、啊、这里这个讲啊，诶呢度系啊个地图啦，之前讲啦，呢度呢个系对马岛，呢度就系釜山啦。你睇下个距离几近，虽然有个黑潮喺度啦，系咪叫黑潮啊？是但啦，呢度有个嘢，所以佢系好浪下。嗯、你睇下呢度先系一期咋，再过先系即系九州本岛啊。 嗯， 所以佢系近韩国多啲啊。呢张图仲要唔系，可能唔系好成比例，或者应该可能打斜影啦。呢边系近好乱多噶， 所以其实去韩国去会近啲嘅。 嗯，啊呢、這个就佢野生动物，当然我集中讲嘅就系对马山猫啦，当然系见唔到啦。佢、嗯、中间嗰度系有个对马野生保护 center， 系有活生生嘅对马山猫嘅，但系嗰度貌似系要揸车先去到嘅、 嗯， 我去唔到。咁咪睇下相啦吓，诶，仲有狐狸，玩嘢啫呢个，咁啊呢啲都系讲佢啲自然景观嗰啲啊，呢啲嘢我几乎冇去过，你睇下佢呢啲地方，我点去啊大佬？即系而家我喺盐园啦，下边南龙山啊呢啲都有地方，有唔同嘅嘢去睇噶，但系真系好难去嗰啲地方，讲明野生咩噶，嗱、呢个就啱啱讲金田城嗰部讲。这些到啲观光街，你望下，我系喺呢度盐园兜咗，我喺呢个比田城呢边兜咗个圈， 嗯、 跟住落到嚟盐园呢边，你睇中间几咁多嘢冇咗。 即系讲真，如果真系行成个山嘅话，行成个岛嘅话，嗯、你再花咗成个礼拜都唔得行啊。 嗯，啊呢度就嗱，即系当然系要归功佢啊。据说佢 对话战鬼出完之后啦，佢嘅观光客流系多咗三倍。啊，咁啊呢个讲翻呢个系细细门口嚟啊，最开始嘅门口你话补翻影嘅啫，就系讲紧佢呢个对马岛嘅历史之一就系倭人转咗度，系有提到呢边嘅。 嗯。 呢个又系接，又系嗰啲咁嘅碑啦。嗱，呢度左边呢嚿呢个建筑群啊，嗱，你见到啲右边有人排紧队啊嘛？呢度就系巴士站，左边呢度就系佢个观光 centre。呢度入边又有地方食嘢，买手信。其实我跌咗10,000+，跌买咗唔少手信嘅。其实，识做生意啊，真系。嗱，佢要我讲啊，嗱，呢度系俾对马观光到嘅钱嘅，所以我落雨消费嘅呢度，有一部分原因都系因为咁。咁当然是因为他攞咗佢一啲唔少嘅好处啦，下一部分唔系收个钱做宣传，唔系呢啲，唔系嗰啲，我冇咁大牌，因为咧我仲要去第二个地方，包括呢度嘅，咁啊呢度啱啱我就呢度啦。而左边呢张图系最左边有个灰色呢嚿，有我而家指住呢嚿，就系、是、其中一个神社。呢、这个位就系当年蒙古军侵略日本嗰阵时候喺对马岛登陆嘅地方，即是大家话对马战鬼最开始嗰度啊。历史上就系中座国啦，咁啊game 入边就系阿主角阿仁嗰个舅父啊定叔父啊，总之身份拉低啦，喺嗰度战死喺度，因为嗰个叔父个原型就系中座国，就喺度战死嘅，就喺呢度同佢哋打起嚟嘅。咁啊，我就系要去呢个地方啦。咁啊，大家喺地图都见到啦，呢度全长应该系10+公里啦，我冇记错的话。好啦，猜谜时间吓，日本咧就翻去先，好似过咗咯。日本呢度咧就的士咧就650英起跳嘅。你睇个字反转咗，你就知呢个系喺的士入边影嘅。 头一点三公里。 头一点三公里650英。好啦，猜题时间，各位都可以一齐估啊。啱啱讲到啦，10+公里，1.3公里就650英。我唔知佢一次跳几多，因为我唔需要知。你估下我最后俾咗几多钱？喺个的士入边嚟， 几千日元咯， 你估啊？我问 AI 嘅话咧，就系4,000-5,000日元，但我实质最后俾咗嘅系0蚊，一毫子都唔使俾，因为我系买咗个 pass， 我冇谂到个 pass 竟然系适用于呢个地方嘅。呢嚿嘢唔系我喺对喺盐源嗰边养手指嘅的士嚟嘅，系预约共乘的士。简单讲咧，就系日本有啲地方香蕉得非卵常之紧要。一日两班巴士都未必有嘅，或者是维持一日两班巴士嘅巴士未必有人嘅，一日两班都未必有人嘅巴士。咁当然可能是因为太疏，所以大家都唔用嗰啲巴士啦。 嗯， 一个死循环啦。总之就是有啲乡郊地方会乡郊到咁嘅地步嘅。咁日本仔就唔知系佢谂到定乜嘢，总之日本仔用嘅其中一个解法就系乜嘢咧？我与其唔知抌几多钱落去俾啲幽灵巴士冇人坐嘅巴士，佢就系补贴的士。你在指定时间跟他做预约的指定时间，好像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一班的，就是预约他，只有你预约他就会 call 架的士过来接你过去，不是for你一个的，最多的话可以坐到九个人，他给你九人的士给你，其实那个小你还是一客货车啦，但是因为这次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是我霸晒成的士，4个位我一个人坐啫，所以理论上佢系巴士嘅保员嚟嘅，佢系用巴士系统纳入巴士系统嘅，但系佢坐嘅系的士，佢补贴中间嘅差价，我只需要俾巴士嘅价钱就可以坐的士啦。然后因为我有买呢个对马岛嘅一日巴士 pass， 系包括埋落去嘅，因为南北线啦，啱啱讲由上边北对马去南对马，只有中贯线嗰条巴士线啊嘛，嗰条巴士线如果正常买系3,000+英嘅。但你可以用1,000英买个 pass， 就可以全对马岛嘅巴士任坐，包括纵贯线，包括呢度预约嘅程式系统。呢、这个系统我相信 99% 嘅游客系冇听过嘅，因为我啲日文咁嘅日文，当然系打唔到电话去问噶啦。我系叫我民宿嗰个老板帮我打过去嘅，佢话佢都冇听过呢有啲咁嘅嘢存在。佢系住咗喺度10+幾年噶，住咗喺对马岛10+幾年，亦都接待咗非常之多嘅游客。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系统，那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几咁少人用紧，几咁少人知， 应该是没有游客式的。现在我就你说推广又好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拿到他着数的。喂大佬我一毫子都没给过、哦。三千几四千英甚至五千英的单程的士、哦。两一个来回成皮嘢，我而家一毫子都唔使俾你，知你 feel 唔 feel 到种爽皮咁？我而家笑到合唔到埋口，而家谂起都笑，笑到合唔埋口，就接近成皮嘢嘅的士钱，我系唔使俾钱。当然啦，因为咁就变成闲时闲刻啦，咁但系冇乜所谓啦。啊，呢度就佢呢度落个地方嗰个叫做小茂田 ，Komodo 啊，佢有 Komodo， 唔好意思。咁啊，呢度佢有咁啊介绍咗呢度，呢度有啲咩嘢观光啊，剩嗰啲嘢啦，埋下咗个伏笔嘅，即系呢个，我谂佢都几识，几识攞嚟自嘲原购水产，但我相信入边嗰啲系日本人嚟嘅，即系因为我系自我嚟卡嚟嘅，真系，因为呢个地方最出名真系原购入侵。好多啲呢啲嘢啊，嗱呢度系乜嘢地方咧？系我呢度望出嚟，呢度入到我行到一半啦，呢度佢个叫做内港啊，咁样佢呢度码头去拍啦，咁出到去就系啲啊呢个啲游艇嚟啊，因为呢个其实一个景点嚟嘅，但系正常系冇乜人嚟嘅，只有当搞啊中国神话佢嗰啲纪念碑呢、这个呢、这个系成立纪念碑嚟嘅，其实冇乜好特别嘅啊呢个文嗱呢度就系阿中国啦嘅。其实雕铜像嚟嘅，呢、这个就系个卫灵碑，就系卫灵佢嗰个原购入侵嗰阵时嘅死咗嘅人，仲有几次海战噶，佢都有嘅。我阵间仲会有相嘅，不过呢个就大浪咁影咗啦。啊，呢度啊喺750年呢、这个原购入侵嗰阵时，呢、这个中国个像，影相个阳光唔太好，但系冇办法，阳光冇得避嘅，因为原本我个你个。背晒光啊嘛，咁我调转望，啊呢个佢又讲到原购古战场啊相关嗰啲嘢，佢系每年都会搞祭典嘅，但系当然我哋嗰啲时候冇啦，啊佢会讲翻啲历史啊，去纪念佢哋嗰啲人啊，其实佢呢度几点话几夸张噶，佢哋几多佢搞呢啲佢嘢，好叫多碑啊成啊嗰啲嘢，都系讲翻呢啲嘢。都系讲翻呢单嘢，因为算系护国战争嚟嘅，少数日本要打嘅护国战争嚟嘅。你又唔清楚日本咁嘅海岛有几何会有护国战争啊？呢个系少数一次。啊，虽然就系80几骑对住好似30000大军，我唔知啊。佢话30000就话30000啦吓，即系一个绝望级嘅战争嚟嘅，所以系全部死晒嘅。佢包括个中轴国同埋嗰度就死嘅，详细自己揾对马战鬼前面有讲到嘅。 嗯。 不过嗱呢个咧就系佢个登陆地点，就而家变咗海滨公园噶啦，包场，真系包场。之前嗰度北对马咧都系接近包场啫。我去除咗个垃圾摊之外咧，有两个有人维护嘅摊咧，都啱啱好有人，有一个人喺度，一个系有一个人，一个有一家人嚟喺度嘅。但系呢度真系包场， 放眼系噶啦，包场都系。 因为呢嚿嘢理论上是冬天不开放的，夏天才开放的，不过佢冇禁止我进入，佢只是说夏天是第一冇救生员，第二冇救生设，冇任何设施，冇人救生设开住嘅。咁当然啦，呢个天气我未俾钱我都唔会入水噶啦吓。嗰阵时应该得对马都几暖咯，好像有11度，但系海水气温应该得3-4度嘅啫，即系我就唔想玩啲咁嘅嘢啦，大佬。呢嚿嘢咧，如果你 Google 地图揿咧。呢嚿嘢有标示啊！你揿落去咧，佢张图咧唔系呢个亭嚟噶，直接就系对马战鬼嘅入边嘅球嚟嘅，即系因为呢个冇正常，而跟啱啱都讲啦，佢通讯接待咁样都系有个纪念碑，但系呢度唔知系咪因为变咗海水浴场啊，佢系冇纪念碑，一个冇我揾咗呢度差唔多喺呢个度放连 hea 大行沙滩连滩头呢度接近咗成个钟嘅后嘅。我找不到有任何类似纪念碑的物体，但有些这样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应该不是冲上来，很多这些海水冲了木头啊垃圾那些东西上岸，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哪个的好事之徒搞出来的东西。这个那我接返回到去，它很多这个，它650年又立一次碑，这个780年又立一次碑，750年又立一次碑，你看这个东西怎么教我了，是的。 就喺度讲紧呢个性遗体，我形容就系遭造性遗体啊，完全系烧煲温嗰只嚟噶。点解咧？因为啱啱讲啦，啊中国佢带嘅大人去去打仗嗰时候，跟住俾人系分咗尸嘅。咁啊，正常嚟讲咧，就会喺呢个神社入边去同佢搞祭典噶啦。呢啲都系祭典入边嘅内容嚟噶咯。 嗯。 咁除咗此之外咧，就会同你讲啊，呢度附近有啲咩嘢？其实咧，基本上咧就系、是。这个没显示出来啊，但这个就是亚中族的头有个手重，他的身因为他被人分了尸嘛，就在又有他的身重，然后我觉得手好像这里附近有个手足重的，我不记得个具体位置了，可以有没有地图，我有 mark 地图的，不过这里分不分是但他在这里附近应该有个手足重、然后在这里附近有个太刀重，真的成就又被人分尸性遗体分、然后我就搭上这个寻在公路上面找性遗体，这条真的是公路来的，灰色这条、真的公路来的，就搭上这个寻找性遗体之旅了。咁但系最先啊，首先就佢咧会搞仪式啊，嗰啲祭祀仪式。咁因为佢而家冇搞紧，佢就整张图俾你啦。呢啲都系嗰啲纪念啊。呢、这个就啱啱嗰个神社本体啊，佢650年嗰阵时喺度起咗。嗱、啊，好识做宣传噶呢啲，即系呢个系观光宣传牌嚟噶。嗱、呢、这个就啱啱我讲嗰、那个佢个铜像啦。呢度預計會起翻嗰啲祭壇啊，同埋方便啲人去應該係搞祭典嗰陣時搞嘅嘢，但係就而家未起好，應該預計2026年完工嘅。不過據說會延期啦。呢、这個就係個像下邊有啲碑嗰啲嘢，我又補翻影啦。佢有講到啊，中座閣啊，呢個廉倉時期幾時幾時啊？咁啊，嗰啲新平啊啲城啦嚇，呢個都係。讲佢原购蒙古宅内嗰啲嘢啦吓，有兴趣就自己咁停睇啦吓。呢度先，我其实几服佢哋噶，佢系真系逐个喺卫国战争入边死咗嘅人，全部黑咗佢。嗱，系海军陆军啦，呢啲大部分陆军咧后边有海军嘅咩职位、姓甚名谁，甚至嗱呢啲都系啲碑嚟嘅，佢有几个碑都系咁样黑住，甚至我记得看得不清楚，他甚至连随军家属因此而死了的人都有刻在一个碑上。即是这些你想想反过来，你中国打了那么多场仗，有几何有人会不好意思，有几何有人会刻个碑，会刻你的名字上去啊，这个他再入一些虽然我写到这些字就我自己每人写一字都得，但是长了。嗱，呢度就系装入去嘅，因为佢冇打开，因为而家冬天佢冇开晒，又系抌五 yen 落去啦。嗱、这个就系650年制嗰阵时，呢、这个系700年制嗰阵时，你见到嗰阵时用青铜嘅，都生晒锈啦。后屘应该有个系800年仲未到，呢、这个就系啲佢哋啲重虫啊，应该点叫啊？即系总之佢哋死咗嘅人嘅坟嚟嘅。系啦，呢个750年，嗱呢度就系、是、呢、这个已经系应该已经落咗车啦，系啦，呢度已经系小麦田呢度啦，你望下呢度点解要影咧？就系、是、我一企喺个地方就系佢嘅市中心，影出去，我喺企市中心小麦田嘅市中心影出去，系田嚟嘅小辣星，你就可以谂到啦。嗱呢度佢个中心嗰条路。我行出咗少少啫，就企喺呢个位度，就已经系田嚟噶啦。然后就系啱啱第一度就系啱啱佢个讲呢度入边提到嘅紫霞山管坟。咁、我谂紧，你呢度影喺啲观光案内嘅，嗱呢个系观光案内版啦。咁、应该唔会山卡得去边啩？咁咪既然都喺路上边咯，咁冇理由唔去埋噶嘛。呢、这个、最捻唔好到后悔啊！但系嗱，呢度一个就入口，哇！条路咧，嗱呢度啲界碑嗰啲嘢咯，咁嘅款嘅。我谂嘅就系、是、嗱，既然你放低系观光牌，咁即系有人起路啦，系唔系山唔系野路嚟，系山路嚟啦，应该冇事啦啩。即系我沿住你有人起嘅路，应该系正常可以行到噶嘛。但我行咗上嚟咧，之后先发现大捻镬， 虽然行到上嚟嗰度都已经系咁嘅状态嚟噶啦，即系近期内应该冇人去扫过，但系应该都系嗱，你见到有呢啲石头啊，呢啲嘢，有啲木桩啊，系真系山路嚟啊，有人起好咗嘅山路嚟啊，系咪呢个见到呢度有啲咁嘅古迹牌啊？成咁我谂住应该系冇乜嘢啦。我入到去之后就天翻一大镬，呢个其中一个古迹越嚟越啦。行入啲我先发现长子嘅样子，呢、这个古迹群。嗱，呢个系因为系古坟嚟噶嘛，所以就系真真正正嘅咩坟头草都长到人般高了，就是这种啦。 预咗噶啦，所以通常我去 排手性啊。 通常咧，我一见上山咧，通常我依咁嘅嘢，我会查一查先，就系跟上面有咩睇先，睇睇有图先。如果上面乜鬼冇，我就唔上噶啦，唔好玩我大佬。 嗱，呢个对马市教育委员会即系。是教育用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小路仔教育啦，还是成人教育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 正常小路应该是不会给他们上这样的山，我不知道，可能日本的教育是这样的，你看看、路在哪里、Where is 路、这个没、这个没够倒转，应该打横应该原本、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股份、大佬你的草遮勾住了，你已经完全，因为我想住的就是既然你放得在观光度，即是代表着 有人起路啦，但我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可以没人维护的嘛。 对咯。 我完全是被他逼够了，如果不 是他不是一个东西，我应该、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未必会上山，但也可能会照上的，就是人一世马一世，来都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呢，我是真的、要开定位。同個 friend 講，每十五分鐘、如果我每十五分鐘冇出嚟報平安嘅話咧，你就報警啦。超過咗十五分鐘就用我報警啦。好認真噶，我因為我最後係撲咗金金融融嘅，好彩唔係喺度撲。如果喺度撲嘅話咧，好彩就當日上社會頭條，第二日啦或者叫，唔好彩就幾個月之後上社會頭條咯。聽得明白大家？ 明。 系 啊，超级试过啦，真系 死咗都冇人知啊！ 差啲跌咗水渠，即系都系条坑渠度。 啊，呢个位你真系跌捻咗落去，死捻咗都冇人知啊！如果你咁啱冇咗跌咗喺啲收信收唔到嘅地方，真系死捻咗都冇人知啊！即系你看下呢度，最后系崖底冇行晒噶，佢系有地方另一条路落山噶，佢有佢个说明入边有讲，但系我最终系冇行嗰边噶，行到一半，喂，我真系搵唔捻到呢条路喺边啊！原路翻翻，我最少知道原我嚟嗰阵时条路系点样噶嘛？我争啲就上咗啲咩神秘园啊，嗰啲 X 调查啊，嗰啲咁嘅嘢度啊，我真系觉得我个脑入边真系谂紧呢啲咁嘅嘢噶，冇讲笑。嗰阵时系几熬嘅，同喺风化流即一样啊。不过嗰个熬就因为黑暗窄冇声，呢个就因为真系封晒嘢咧。佢唔使多，唔一定要扑只熊出嚟，扑条蛇出嚟我都惊啊！你睇下啲草丛咁捻高啊，我真系唔知一踩中条蛇咁，我点算死得噶？啊！呢度就落翻山嗰次再影一次呢、这个嗱、超和五十一年，我谂超和年间，即系怪唔得咯。 咁个牌问题啫，样嘢就系、是、咁，唔会根本唔会超和五十年间到而家冇人维修嘅。 我即系啊，呢、这个就系、是、诶、原路嘅小学，而家就开始去揾啊中作国嗰啲圣遗体料，行到一半。其实这条主干道就维护得挺好的、是那些地方没人维护而已，但又是出现这些地方咯，你看这些是落石好发地来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围着这里又印了那个这样的影子，这个走到一半人家就收工只有这一个，那没办法了，原本想吃个全包定食的、那个这个就只有个荞麦面，有月见荞麦面，就是所谓的个好似叫对州梳霸叫做，好食，真系好食。一般印象中十个梳霸系嗰种唔好话咬，夹起嚟都会断嘅梳霸嚟噶嘛。大家应该有咁嘅印象噶嘛？啲十个梳霸呢个系佢话系十个梳霸嚟噶，但系系弹牙噶，我唔知佢点样做到。总之好食。这个有 friend 问我，你对马岛系咪就系元寇对合照嗰、那个？系啊，冇错，就系、是、元寇合照嗰、那个嗰度。呢度直情系有牌俾你影相嘅，俾你打卡嘅。呢、这个应该系手足虫，我唔系非常好记得吓。嗱、手足虫嗰边嗰个神社嚟嘅。你睇下呢度人哋屋企嚟噶， 我入去嗰阵时要经过人哋屋企噶，即系诶，因为啲人有讲过，因为我系睇 Google 地图入边有讲过，如果你同佢哋讲，就系佢哋同嗰边嘅人倾咗，或者佢话佢听你入去，佢会开门俾你嘅。但系呢度入边我就冇见到人，我自己入嚟嘅。但系既然有人讲系可以开俾你嘅，咁我咪自己开咯。啊！呢、这个就路上见到嗰啲传说中喺啲山卡拉嘅乡村地方会有啲乜嘢无人售卖地方，不过佢卖嘅系菜咯，可惜。 嗯， 呢啲就系普通嘅坟嚟嘅，就人哋就唔好影啦。咁啊，嗱呢度就最难揾嗰个手冢就喺度。 嗯， 哇，真系好捻难揾呢度。你睇下啲牌遮到咁嘅款，但系呢度唔系真正佢原本唔系咁样行噶，原本条路呢条系叫偏路嚟噶。后尾开俾大人噶，因为咧佢原本条路喺度，呢个系上咗去之后向下望翻，你见到个栏啦。呢、这个栏我就唔敢开啦，因为呢度据我问翻 AI， 佢就话系因为之前有落石，呢、这个石呢啲嘢啊落石，呢、这个路崩咗，所以佢封咗条路，咁啊开咗条侧边路俾我入去。呢个系后尾起翻嘅，你见好新正啊！呢、这个神社后尾起翻嘅。你睇几新正，呢、这个就系佢个手冲，系影得唔太好啦。呢啲冬天手震，啲喺度储手冲咯。啊，呢个讲到都系讲佢啲嘢啦。佢话佢有讲到话啊，新冲就喺一个发青寺，啱啱见到啦。啊，呢度就系佢个即系真系手冲嘅正面，啱啱喺个侧边嚟嘅。 嗯， 啊呢个侧面嚟嘅，佢有讲到啊，都系。系讲呢啲啊，都系同一样嘢。呢粒嘢，呢个桩啊，超和48年，48年我哋出咗世未啊？好似未，我记得我系超和末年出世嘅，即系大过我哋啊。呢个系另一个喺啱啱个手冢隔篱嘅普通坟嚟嘅，唔知系普通嘅人家定系又系佢啲随从啦吓，因为有啲随从佢有百几个骑兵同佢跟住佢噶嘛，都系跟住去咩啊？然后我问咧，原来呢处上面啲石头，啱啱你见到好似乱石堆咁，上面啲搭咗好多石噶嘛。 嗯。 佢有个习惯传统啊，定系啲礼仪啦，就系、是你为咗纪念佢咧，系会可以放喺上面堆一嚿，放一嚿石头，咁啊，以示尊敬又好，祭拜又好啦，咁样嘅，我都有放到嚿嘅，但系呢个应该系放之前影嘅。系啊。 嗯。 杀底到啊，大佬，我系冇睇到呢块牌噶。呢、这个先系喺呢条系公路，啱啱我行完住行嗰条小布湾公路啊，真系嗱呢个我就好捻可惜啦。啱啱你菜都见到，但系呢度就冇。佢根据佢讲咧就系、是普通鸡蛋101一袋。 睇下边。 如果有嘛？如果有我唔系便利店嚟噶，佢系自无人自贩式嚟噶，你自己抌啦。 有背景先进啦，乡下有自贩机。 啊！如果我有，我一定买一袋翻嚟。一百英在城市入边最多买一只蛋嘅咋，顶捻两只啦，俾准你两只，呢度一大袋，而且仲系100%新鲜农家鸡蛋。可惜冇啦，你睇下呢度系呢个系原路翻翻去噶啦，已经系你睇，呢个系河床嚟啊，呢个我唔知点解，所以好好奇，所以影咗样，但系问出个所以然。佢呢个嚟咧，你望到个比例啦。去到我半腰高嘅咋，其实系围栏嚟嘅，但系似系嗰种城墙嗰种噶噃，嗰个高墙嗰啲嘢噶。 屋主嘅兴趣， 可能系啩？你睇下，呢度竟然有警署，即系仲要系呢度咧就我即系我啲属性系咁样嘅，行过路过见到只猫喺人哋喺自己嘅露台，因为窗我冇入到去啦，当然又系喺度晒紧太阳，我谂住举机影下猫走。所有猫见到我都会走嘅，都话嗱呢个就系干咗干八成嘅河床，你睇远处仲有少少水浸，已经断咗流噶啦，冬天会断流嘅。嗱呢个系另一个神社，呢、这个应该系太刀重嗰个神社嚟嘅，最近先起嘅咋，有啲木啊，呢个好新正呢嚿啊，令和7年啦，即系今年啦。呢、这个系银山神社，呢、这个银矿咧入边有讲过日露战争纪念出征。即系呢度唔系讲紧呢度打仗，而系呢度嘅人去出军去支援个战争，咁啊喺度立咗个基去纪念呢件事， 不是在这个时候起的，是这件事纪念这件事，因为他们银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好像那个地主定是定是大名啊，在那里参军的时候就在那里做个纪念。 嗯， 这个入面还有个小一点的叫金比罗神社，我照我都是照影咁翻啫。我见亲神社啊，嗰啲嘢都要入去影个相。嗱，呢个先系佢本体嚟嘅。啊，呢个就阿宗座嗰个太刀都有个重，我喺度收集性遗体。呢度就呢度上去咧，有个根据我查翻咧，就其实都系问 AI 啦。就呢度上去系有个有路嘅，有路上去嘅。我见到有路上去，所以好奇。查翻就系上边有个唔知千年巨杉噶，好似直径定围系有300，唔系唔系直径圆周啊，有成百米啊。佢会唔会我咁讲啊？正正系个参天巨木啦，不过而家应该系锯咗噶啦，唔知系冧咗然后锯剩佢个根啦，定系乜嘢啦？咁啊，唔为免上嗰啲猎奇节目。咁我当然系唔上去啦，因为呢个时候其实我赶住翻去噶啦，因为我系呢个地方咧，如果你错过咗嗰旧的士咧，系唔会有的士嚟嘅。你喺盐园都仲可以截到的士，呢度咧冇咧，你真系冇噶啦。咁啊，呢度系佢个河度崩咗我嘅影啫。啊，呢个就啱啱个乡村嘅小学校，填写小学校，唔好谂斜。我纯粹觉得，哇，你咁捻乡下地方都有个咁靓嘅巢穴嘅。 地方大嘛， 即系嗱呢个就啱啱出发，啱啱我出发嗰时嚟咗个古冢，我应该喺呢度影一个相嘅走人先啱嘅。呢个都系个古冢啊，我唔知道大家睇得清唔清楚啊？你有冇隐隐约约见到呢啲石啊？ 够认到咩？ 喺度勉勉强强见到呢度有少少石，系七人工痕迹嚟嘅。呢个都系石冢嚟嘅，我影呢个算啦，爬上去做乜鸠啊？嗱喺度翻到去接近呢个接近咩啦？已经其实已经太阳落山啦，就嚟我。相機自動將個白平衡推到好高啦，咁啊跟住翻咗市區，咁啊咁啊又食下就食嘢啦嚇，呢啲就食啦，呢啲又係啊，嗱呢度就係啱啱講嗰個紙嗱，咁嘅我諗嘅第一樣就係、你俾兩張牀做乜鳩？我講明係一個人啊， 超有幾奇啫，我都會我之前咪講過咯，我去今集跑馬拉松，我突然得人房，佢俾咗張人房我，俾咗張牀我，唔知我做乜，我擺啲我咪擺行李。 因為日本好多時，但當然有啲係專貨單人噶啦，好多時你所謂嘅單人，其實係指佢俾個雙人房你，只係一個人瞓。咁有時有啲雙人房咧就係兩張單人牀，咁有啲更加多係一張雙人牀啦。 咁佢嗱，反正佢就有一個。我有间空间双人房空咗冇用嘅，咪俾你咯。 佢会收贵过单人少少，咁啊，你会贵过双人嘅每一人份少少，但系会平过你双人咯，咁样理解啦。咁但系你望到咯，其实冇乜分别，而最冇分别嘅地方就系个早餐，佢系包早餐嘅。我系有觉悟，我要食斋噶啦，但系如各位所见啦吓，系有肉嘅，吓呢度入边有肉嘅。狮子狗都是肉啦吓，有鱼啊，佢系连呢部分都系好普通，而且仲要系西日式唔晒，佢又比有咖啡同埋呢个系娱乐嚟嘅，即系一个正正经经嘅日式早餐。我好似第一次食，人生第一次食正正经经嘅日式早餐，因为正常都唔会食到啦。同你啊，人哋个庙呢个庙入边嚟嘅，你吓呢个地方本身都系一个观光景点嚟嘅，理论上。呢度望翻盐源港嗰边咯，睇咁样有个通讯士嘅纪念碑嚟嘅，呢个系呢度开始就系、入去翻翻去九州个码头，即系盐源码盐源港码头啊嗰度嚟噶啦，俾佢 fit 鸠咗，不过既然都系影一影相，盐源。呢个姑姑叫我喺呢度搭船，我谂紧，喂，人都冇过，仲要系啦，因为好早啊，其实我冇预好多时间，我唔想太早起身。兼且因为跌咗落，我仲要搞，我都要朝头早仲要，即系因为半夜三更，我冇地方去咩啊？我系朝头早问个和尚去攞沙布去包，因为咁样我系延迟咗少少行。我嚟到呢度嗰阵时已经好赶时间噶啦，赶地时间噶啦。揾咗度，冇人一成嘅，但我隐约记得我嚟呢边嗰阵时，有另外一个人拖住行李箧向我嘅左手边行， 呢度先系真正嘅搭船嗰度，因为啱啱呢个系国际嘅，其实过多个零钟系会有去韩国嘅船，但系我要搭嘅系去本州嘅船，喺呢度上嘅系，然后我好急急忙忙咁去到俾钱，谂住买飞，佢叫我填表，我谂紧吓，连我喺韩国釜山嗰边啊过嚟对码到，理论上系国际船啦，都冇要我填表啊，大佬。但当然入境嗰阵时要填啦，咁你又入境啊？对码国系一个国家嚟噶。最惨嘅系咩？仲有个咁嘅嘢吓？我边度嚟？边度识你？喂，呢啲调查嘢嚟噶，我谂紧都系大佬，我仲有五分钟就上船啦，就开船啦，大佬，你仲要我填啲咁嘅死人嘢？不过最轻松都系填咗嘅，仲勉强讲一次啦。啊，呢个系个船飞啦，就系6000多 yen。好，但我都睇咩嗰阵时系讲紧10000 yen，我唔知点解啊。即系呢个就系喺海港望出嚟，我而家企住嘅地方就系、是、个上船个等，唔系等上船个地方啊。咁佢上呢、这个上咗船噶啦，就睇佢啲国际旗上图啊，嗰啲上边有个小型嘅展示啦，都唔可以叫博物馆啊。而我最神奇嘅地方，竟然有帕先数，唔系帕先国呢个帕先数老虎机嚟嘅啫。即系我谂有咩人会打，但系真系有人会打喎，去打呢部翻奖呢部，咁啊吓。你又赢咗嗰度，第一当然系变唔翻钱啦，大家都知道日本其实可以变相变翻钱噶嘛。咁第二就系、是、咁你可以换啲咩啊？零食啊，唔知啊。总之就系、是、呢、这个我就住嘅，呢、这个我唔住，我搭嘅，因为佢有一等舱、一等指定席同埋二等，唔系二等指定席同埋二等舱，即系你当三阶啦吓。大通铺嚟啊，即系我谂起阿开斯嗰只咯。 哦，依啲系通常系最即系佢就我通常如果你去外岛咧，通常就坐啲船噶啦，一个大舱有最方便瞓啫嘛，纯粹系 吓。我调翻转呢度会好过你叫我坐定定嗰啲，因为你坐定定咧真系只能坐啊嘛。呢度咧我可以摊低，你完全可以瞓噶。即系呢度我影咗几张呢啲冇乜嘢特别的海，呢度就应该系对码到去到一期中间嘅，因为中间跟住我就然后我就瞓着了。然后我就瞓咗啦，因为我会晕船浪嘅。如果我一路醒住，我100%会晕船浪。但系我大部分时间都瞓紧。我到就到嗰阵时，佢有广播，顶我系到之前半个钟佢有广播，嗰阵时醒咗。但系嗰阵时已经好近岸啦，所以就冇咁抛啦。中间系好抛噶，但系嗰阵时我应该系瞓紧或者迷迷糊糊，冇乜记忆，当然都唔会有相啦。嗱，跟住就已经系落地啦。呢度已经系落地，系博多港嚟噶啦。呢度已经系。所以点解我会喺福冈会去咗赤坂，就是、因为咁样啦。你系由韩国一路杀落嚟，系嘛？呢度啲博多嗰个古城区嗰啲图啦，吓冇乜特别。呢、这个先系我要睇啊。其实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即系都系啲历史景点啊，嗰啲嘅地方嚟嘅。但系我就冇去到啦。嗱，赤坂真系赤坂呢边啊，呢度我第一日住个酒店啦，冇乜特别，普普通通。但系呢度好似23美金，好捻平。应该系佢租唔出啦。就到日期，因为我系前一日定两日先订嘅，佢应该就到期都租唔出，所以就大个价。呢、这个曼多拉奇跌咗唔少钱，买咗一大堆。即系呢度咁啊，呢个应该系我其中一个前田屋啊，呢个系。牛肠锅，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牛肠锅，我是一路想试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不是很适合我吃。为什么呢？这部分是牛肠，上它你当它分成六个 area，这部分是牛肠，下面是菜来的，这里是韭菜， 正常 的，下面是豆腐，下面是豆腐， 傻了你。冇天真啦， 冇肉噶，佢入边呢煲系完全冇肉噶，系大量嘅蔬菜、韭菜、豆腐、蒟蒻、芥末糊， 通常都系咁 样。然后我再另外再叫咗豆腐同牛肚啊嗰啲嘢，其实就唔系唔啱食，但系太多菜啦，真系对我嚟讲唔系好。 你唔食菜嚟讲真系嘥气嘅，有咩火？ 所以就系呢个传统的博多拉面，据后屘我查翻，我纯粹系撞入去嘅啫。呢间系好多年历史啦，佢有写。 啲面条面条几正宗，就咁睇下面条正宗。 系啊，正宗嘅博多拉面咯。 呢个硬身面条嚟嘅， 虽然我觉得呢个好食啲，呢个明太子饭 呢、這个好食。诶、嗯，个麦当拉面都好食嘅，不过真系好典型、好经典咯。啊，唔理到谂到啦，人哋咁多年嘅啫。诶、呢、這个呀，呢、這个就系安心的呢、這个呢、這个诶松咯呀，呢、這个松屋开嘅诶吉祥当嘅铺嘅佢都同松屋一样饭任食。你而家卖价咁贵嘅情况之下，真系超级爽。你完我完全可以食一个凳食，去食到好饱为止。啊，呢度诶，佢、呢个系应该唔系本店，去诶、天神街嗰个仲有个大啲嘅，但系呢度系近我住嗰度，有几近咧？大概140步去到我酒店门口，我数得出嘅140步，距离我最近嗰间便利店应该系 seven 嚟嘅，行100步，呢度140步。我直情将佢往便利店去，因为佢开24噶嘛，即系想买嘢饮就上去买啊，都系我附近嘅一兰总本店啊。呢、这个系附近嘅罗森有得影去编嘢出嚟，但我去得太慢了，非卵常之多。呢、这个 IMA 嘅学员 Mas 有呢边非卵常之多的合作，四围都系无字碑，其实即系个工程中未刻落去啫。呢、这个又地个河，你睇下清澈透底啊！啱啱嗰啲你话 OK， 人哋啲观光胜地山卡拉，呢度系福冈市中心嚟嘅， 哦， 都系咁靓啊！然后就系执粒专员发挥功用，执咗。 Best one， 呢个未执嘅，呢、这个先系执咗。我谂住去罗真盘嗰边， 系 last 然后就讲执咗，呢、这个就系今个月执，唔系下个月执，二月执。我一月嚟噶嘛，呢个就上年执咗啦，上年底执咗啦。呢个路过咁啱，只白鸽企喺咗喺上边，好有画，好有呢个画面感，所以影一影。呢度系福冈个唔知 P 什么字头嗰嚿嘢嘅入边嚟嘅。 猪骨拉面，不离不离。 呢个魔法少女嗰边个 pop up 店咯，系开始有翻啲 A C G 嘢啦。这个是 SoftMac 的二楼卖 Edge Game 那里、我很惊讶，就是原来还在卖的，还有新 的 Edge Game 出的、这个那些是传统 Edge Game， 不是说那些、独立游戏那些、这个几服人家导盲犬专用 的厕所厉害、这个福冈是日本最有活力的城市来的嘛、最新的城市来的，这些很新，很多东西都很新正，好大城市 feel， 即系唔需要呢、这个入边，因为系当期又行翻去当期，去有少少欺诈嚟啊！嗱，你闻到啦呢度，卡比兽、比卡超、梗鬼冇好正常啦，咁啊跟住见到呢度啊梗鬼啊，呢个蓝色嘅系卡比兽啦，应该呢、这个紫色系梗鬼啦，咁我谂住黄色呢个应该系比卡超啦啩，跟住我翻出嚟，咦？ 咩？ 傻鸭？喂！是不是有些图文不符封面欺诈，我想的就是喂这个价钱3000日元 有个比卡超的外套，喂几好几抵喎。 就是傻鸭 就。跟着发了傻鸭特啲，如果是比卡超我真的买了的了。这个就后来我这个后来买了一大堆了，这个是后来我连续3日就住在这里。应该是这几日住了一最环境最差的一个酒店来，最窄，张床得 10cm 高，硬的，就是硬地板加床垫，但是人家收得便宜，所以就算够数了，22美金一晚，无人旅馆来的，是服服地的，我来到之后才发现，我拿着一大堆暗地想着寄放住在这里先。跟住嚟讲，4点先 check in， 而且因为冇人嘅，所以你唔可以提早放喺入边，唔俾你入去，更加冇得寄存行李。咁我结果死死地地行翻去嘅地铁站， 哇！ 好 食， 真系 好食间，即系老屋嚟，老屋嚟 level 嚟嘅。 未到，咁喂，大佬22美金，你想点啊？ 咁虽然我都住过，虽然南千住有好多呢类酒店系咁 size 咁嘅 size， 我冇知有坏人。 南千住都做唔到呢个价，大佬。 唔系，差唔多啦，3000日元啫嘛，林村住都系3-4千日元到啫。 而家仲系咩？ 系啊，4000日元到嘅咋，平咗出嚟。 但系呢个系呢个位置喺福冈个当期隔篱。 但系咪又林村住啲 上 咗钱 啦？你林村住连最近嘅便利店都要都超过呢、這个距离啦。 唔系， 这个就你一档，我睇落去几好食嘅，呢样几好，真系几好食啊！佢啊，呢个佢个牛和牛煮呢、这个铁板午餐，呢度千几 yen 咋，好似一篇800几 yen， 嗯， 系有和牛铁板，再加个汉堡，虽然系 lunch 限定啦，几好食嘅，尤其是谂到佢只系千几 yen， 嗯。 嗱呢度就当期入边嘅一部分嚟嘅，有一部分我问阿七爷你咩事？有少少后悔见到呢个价冇买，后屘我去翻东京见到佢真系卖紧三千几 yen 噶，系佢真系真系平噶， 炒差事喎、啊，真系又系飞又呢系要飞升博上嗰只嚟喎要。 我谂嘅就系我应该唔得闲砌嘅呢啲系要砌噶，我应该唔得闲砌咁啊。而且冇阿二哥年啊嘛，嗰阵时咁样谂，但系春香出意都杀啦，大佬，系、有啲后悔啊，你啊呢档系喺当期下边嘅食物超市咧，原本系开24嘅，但系后屘佢缩减营业，我大安子以为佢24，谂住过嚟买便当的时候，买呢啲唔一定便当啦，总之买嘢食，翻去嗰阵时同我生咗咯。咁啊，死死地走上当期度买嘢食咯，冇嘢噶。当期开24，话呢度其中一间以厚切闻名嘅烧肉铺，还好啦，即系好食嘅，但系佢抽到7000几 yen 食咁多就有点而贵啊。呢、這个应该系佢嗰啲明太子嘅主要啊。呢、這个行过路过，唔系话已经见咗啦，因为都好耐啦。有牛肠锅味的炸鸡骨，罗神嗰只炸鸡啊，几好食噶，几好食噶。同一时间关东是另一只味嘅，都是限定的，限定梗系要买啦。呢、這个是福冈少数不是博多拉面或者系九州拉面的面铺，系、啲啖泥系嗰啲啦。冇人哋讲得咁神乎咁神，但是好食嘅，系好食嘅，而且个价钱呢度800，好似800 yen。冇咩投诉啦，呢个时呢而家咁嘅时间啊，呢、这个知名嘅亲不孝通，我觉得之前有突然间点解会有咁嘅地方，我唔记得个原因系乜嘢，我系有查过 AI 有问过，有答过点解呢度叫亲不孝通嘅，但系个名个落，因为个街名好特别，所以系喺 Twitter 度有个热议啊，呢度就亲不孝通嗰个地图。我因为我想揾路牌影嘅，但系揾唔到就影呢两张。入边有其中一个 game 铺，劲啊呢度，某个商业大厦，即系商住混合大厦嘅某个铺仔嚟噶，但入边啲藏储量咧，哇多到咧，但系都好识要钱啊，即系做啲咁嘅嘢。而最特别嘅系乜嘢啦？嗱，呢个系话啲当系呢个增厚商啦吓，或者系啲惊喜商啦吓。咦，咁熟嘅？我细个买过噶呢啲嘢系， 啲旧 game 系细个喺大陆买或者台湾都有啦，嗰啲老翻嘅红白机 N 合一机啊，呢度卖到3000 yen，不过系供求问题啦，我哋就通街都系啫，佢哋系对佢哋， 咦话明噶，仲未 check 噶，嗱即系叫做咩是女噶啦，呢啲咧。如果去啲我去耳机铺有时系见到嘅，喺老抽佢有间好有名耳机铺咧，佢就会摆晒张相，一大堆嘢话俾你嗱，写明住垃圾增锯，有啲人买，因为有啲人成要增锯嗰啲零件嚟改嘅啫嘛，咪平啲垃圾咁样啱我咯。 有时系杀肉啦，有时系搏佢系行好噶啦，有时系纯收藏，你 work 唔 work 其实冇所谓。 我纯粹咩？有可能需要拆件用嘅啫嘛，啲系。 你睇下，连呢只都有啊！ 寒流记哇， 虽然仲好，虽然都唔贵。 江宏祖嚟啲实验性嘅 ASL 机， 嗱呢个之前话炒到好卵贵嘅 3DS， 都唔系好贵啫，15800。 哦，咁啊差唔多，我就睇都 OK 啦。 如果5800，我抬咗翻屋企啦。15800都唔贵啦，啲人话到炒到黐筋，我 识旧起水唔 OK 啦， 都未到千，因为。只是不算好平咁解啫，呢个唔知咩嚟，但系喺度行过见到， 纸啊， 应该系纸嚟嘅，佢有写安国纸啊，好似系叫。我影佢原因纯粹系因为啊，呢个系我本来谂住过嚟食噶，点知 又系 定咗？系咪针对我啊？你表仔 系咁 啊？其实我系要去嚟呢度嘅， 两 box 哦，我知边度啦，因为我因为去喺福冈嘅话，一定会嚟嘅。 嗯， 我知边，我知福冈天神店。 啊，我系会储呢啲嘢嘅人嚟噶，所以每一间美乐 box 我都要入一入去买够，瞓等得啲钱嘅系要。呢、這个最呢、這个就最戇鳩。我嚟嗰阵时系一月二十二号，你见到呢个活动系一月二十三号先开始、嗯，但系最后我都买咗一万几嘢，应该系留守嘅，但系诶，算啦，嗱呢度就。佢冇阻止我嗱，喺店员眼前边举机嘅，佢冇阻止我，唔算偷拍啊。即系如果佢系唔认得，佢应该会阻止我噶。以我认知入边，咁啊，有嗰啲佢哋，因为佢每次开新店啊，都会有啲人去 搵啲画，搵啲画师，画张画俾你庆祝噶嘛。 吓、啊，因为我系好中意美乐嘅人嚟嘅，所以但系而家嘅美乐 box 咧，已经越来越少，真系美乐本人。去出場噶啦，而且佢仲就算有都好啦，好撚識收錢。呢、這個咁樣嘅預珠帳1000 yen，個時扣都要1000 yen啊。呢個1100，個時扣都要1000 yen。呢、這個仲呢、這個仲兇狠，我最後係攞咗嘅。我為咗呢個時扣買咗30000嘢，合埋眼買咗30000 yen。 咁忙啊！ 係為咗佢嘅咋？ 咁兇狠， 幾乎係拍低30000 yen，然後就講我乜嘢都冇啦，我淨係要呢嚿嘢啫。結果因為我唔係咁樣做。因为然后我揀完嘢排完队之后同佢讲换晒。我係问咗佢有我先开始买嘢。结果我到我排完因为要排成因为係三日目啊我排成个接近成个钟头先排到都到我你知老抽店几咁多人㗎啦。虽然我最后係攞到嘅因为佢后面有讲如果係喺只要喺嗰三日佢期间入面啊去搞活动期间买够30000 yen嘅。当时俾唔到你嘅，后尾会补，所以我系事后换咗嘅。如果嗰一刻我而家影相呢一刻，我已经袋住张嘢嘅话咧，我呢一刻就可以同佢换嘅。但系我唔记得带出门，所以我要翻去东京先可以换。唔，总之最终我顺利换咗啦。 嗯， 啊，咁啊，影啊，因为我应该唔会翻嚟噶啦。即系 福冈近排少去咗，福冈因为机票贵咗，唔知点解，连福冈啲机票贵好多。 多人啊嘛， 以前福冈成日去噶， 撞面都系、啊。 福冈系以前福冈系贪嗰啲咩机票平啲嘅，福冈系平一折噶，平一佢。但系福冈贵咗之后，我都好少去福冈啦。 咁理论上福冈飞少啲啊嘛。 系，但系佢以前 有都 福冈， 有都飞少啲啊。而且以前嘅需求冇咁高啊嘛，大家香港人以前啊，讲紧10年8载前啦，系飞东京嘅啫嘛。但系近几年系。是近几年是开始去疏散了其他地方尤其是福冈。因为哇真的老实说你对东京限定的东西没什么特别怨念的话你只是想要去日本的城市你去福冈完全可以做所有东西的。真的没什么是东京先做到的老老实实。就是这些这个他有个出个时扣和、啊、我最后买了是个板来的。啊就是呢啲系佢真系同你讲呢嚿嘢系呢间铺新一即刻卖嘅咋，其他地方冇得卖。佢出个咁嘅立牌啊，嗰啲 PVC 胶牌咧，唔系系阿加力胶牌咧，真系呢间铺头先有噶，系啊，即系咁我又继续收集咯，即系每一间都系呢间系专卖呢、這个佢叫呢个明太子嗰啲，唔可以叫当饭咩咩虫啊嗰啲饭啊。咁就有个贪心嘅呢、这个煎面加饭嘅 set， 都系唔系算好贵啊，就千松啦，应该系，好似埋单年税，我入边后边有加2000 yen，唔系好贵。我呢个我谂紧啊 ，AI 卡拉 OK AI 可以做咩啊？评分卡拉 OK 评分啊？定乜嘢？咁同埋我第二个你嘅谂法系呢个 Big Echo 系咪香港嗰个 Big Echo？ 唔知道，应该唔系嘅。唔好理咁多，总之乜嘅加 AI 就突然间觉得好正咁样嘅。 啊，呢、這个就系传说中嘅福冈嘅嗰啲屋台铺头啦。但系我已经呢一刻我已经食到饱饱滞滞啦，所以 我去过，我试过食食饺子嘅。 啊，据说就系不怎么样，其实都系 食 气 氛 啫 嘛。你讲真，你去呢地方其实唔系食位食嘢，去饮酒嘅，好老实嘅。 啊，呢个亦都原因啦。佢我见个个都系喺度饮酒嘅，咁我又唔饮酒嘅，咁就算鸠数啦。啊！呢、这个就系、是福冈 Gundam Base， 应该之前系要排晒队嘅，但我去到嘅时候就已经唔使了。啊！呢啲讲啲咩跟趴45周年啊，咁啊整个嘢啊，然后就系、是、啊10年噶啦，铁姑原来已经10周年了，啊几弱过香港啊！我之前讲嗰度新闻入边提嗰度就系、是，你睇下 是这样的。 等身大，一部等身大就算够数。 今集的跟 Pace 都是这样的。我今集呢他就刚开新，他即将开了我的跑马马场的时候，他都在他都在那个一楼那个商场一楼摆个一比人个等身大。 咁啊，呢度就系重点，应该某啲人嘅重点啦。Gundam Base 唔系普正正常常咁当一间普通嘅，主要系买呢啲嘢嘅啫。你纯粹买普通胶，即系普通 Gundam 嗰啲嘢咧，系普通铺头得噶啦。要喺呢度就一就围咗一就系要嗰啲限定商品。呢度呢个生日 key 生日时扣，我好佩服佢啲生意头脑。我真系有时谂到会想有个冲动想买啊，但系。想想下就是喂大佬，你每一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喂嗱，不要求你365只不同款，你最少同我就是个12款啦，好冇？每个月换一款啦，不是。咁只是呢块牌就窄窄地啦。咁啊，呢个即是又是呢个博多版的 Hello， 一定有啦，一定有。 Hello 啊，呢个。呢嚿就嗰啲回收啲嘢啦，话回收啲塑胶出嚟会造成呢只出嚟。然后咁啱我嚟到嗰阵时就赶咗个表演，但系唔好意思啦，我部相机差，兼且我又唔识影相，就睇得唔系好清楚。即系佢投影落去，再加呢个喷泉啊，因为佢去做去演出，咁啊，其实应该拍片嘅，但系我都唔系好得闲啦，咁啊，即系冇得闲搞佢，因为我嚟到嗰刻见到佢已经开咗场啦，咁啊，影相自己睇兼影相就算啦，咁啊。炸炸呢个平时都会，每半个钟头会有表演，但唔一定系跟Gundam相关嘅。但我嚟嗰阵时就啱啱我系跟Gundam相关的呢、这个福冈个罗针盘啊，又出嚟啦。呢、这个出嚟之后又见到佢另一个演出系唔关Gundam事噶啦。你见过之前啊？呢、这个头幕佢就落晒呢啲电子幕，然后去投影噶嘛。啊，呢、这个就冇噶啦。呢、这个就系透明嘅。呢、这个就博多村，几靓嘅。个整治得几整齐干净啊！我讲到呢度，呢度系啱啱又当期，我又再翻翻嚟，点解咧？因为呢次我系要免税嗰边咯，跟住我就障碍赛啊，你要反复横跳，即系佢真系想留你多一阵啦。不过正常呢度系排队排到黐筋嘅。我影相呢一刻系凌晨三点，所以冇人，因为我大概八点、九点、十点左右嚟过一次，条队排到长到黐筋。但系唔使免税嗰边咧。就冇人排队嘅，咁当然系嗰阵时我就我求其笠起支牛奶同埋茶就走啦，就走去普通铺头嗰边啦。第一嗰啲嘢唔系免税嘅，第二就系、是、我都唔想排，咁我咪半夜先翻嚟买我要免税嗰啲嘢咯。呢个几好食嘅，呢个影得唔好啦，呢个迷肉嘅一个嘅版本嘅胡椒嘅黑味道杯面。好食啊！呢、这个应该又是松屋早餐嚟啊。佢 认得松屋， 因为唔系松屋，应该系松屋嗰间猪扒铺。 松礼家 啊，嗰间非常之抵，呢度650 yen 啫嘛。 系松礼家抵噶，松礼家早餐 啊。呢、这个呢度呢个唔系特，呢、这个系期间限定噶。呢、这个香蒜芝士牛油。嘅酱，你净系听呢三个成分，你就知道唔可能唔好食咯，超级好食，即系，呢、这个就我知系我唔知佢系串嘴定系乜嘢定系乜嘢定系乜嘢咯，日本人真系唔会排噶，真系除咗嗰啲逼卵到你会人踩人嗰个程度先，佢先会企两列噶，佢真系好卵多人都会保持一列噶。香港人就 有遇到嘢俾人逼，佢不成文规律咯。另一列系俾人赶嗰度爬出去，虽然佢叫你唔好，但系赶时间上嚟都要噶啦。 吓、呢度就系中州嘅机场线，我而家落去紧机场线，咁啱见到就影个相。因为我喺呢度就走噶啦，呢度留咗几日，但系因为我喺对马都系跌亲咗嘅，好彩唔系深山跌，但系都跌得几金融融。我而家未伤，个伤都未好翻噶。个膝头系爬楼梯嗰阵时会痛嘅。咁正正常常平地冇问题。咁喺城市还 OK 嘅，但系如果要去啲咩景点啊，剩就窄咗啲。所以我选择提早飞翻东京唞唞啦。所以就呢个福冈机场， 15分钟就到了，我由中州，这个我住的地方叫中州， 很近的，福冈，所以福冈为什么没有夜机，就是因为它太近市区嘛，民居嘛，现在一到十分钟没有了，福冈很衰的这件事。 但是机场 我飞去成田7200日元，新干线22000日元，不用想了、所以最后选择了飞机，飞机个半钟，你新干线要5个钟，我知道飞机还要提早一点，其实真的少少就可以了，第一没什么人，第二个安检好，个安检好流啡啡，即系因为佢系国内线啊，佢个安检真系随意嘅啫，吓、啊， 嗯， 诶呢啲诶东武铁路嘅我呢啲嘢对我嚟讲系好刷新力好大的，啊，只要有个美少女我就会话呢、這个诶、我搵麻婆，即系之前咪出新闻咪有个饮得嘅麻婆豆腐嘅，搵唔到净系搵到呢只，你。当佢真系麻婆豆腐嗰只汤，因为呢只系点话？韩国泡菜嗰只嚟嘅。 我绝对唔想。 你真系当佢系汤，唔好当佢饮品啦，系就 O K 嘅。 绝对唔会有，我绝对会试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嘅。 系啊，呢、這个就系八高线上高崎嘅车，其实系新车嚟嘅，唔系咩嚟嘅。咁啊，呢度就系群马，呢度已经系群马了。 群马 咁啊，当然啦，我系群马嘅大城市嚟嘅，高崎 梗系啦，唔玩啦，高崎市 原来有麦记噶，原来有沙北噶 ，虽然系群马帝国，依个伊丽塔系玩得好紧要，但系群马帝国系有啲咁嘅嘢嘅，高崎我去过，虽然群马帝国嘅成人仪式系咩笨猪跳啊。 啊，冇，即系纯粹又系过嚟诶，咁、既然都去到附近咯，咁上一上嚟咁解嘅啫，咁啊，就系呢个就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啱啱我讲啊，我个换嗰个嘢啊，我唔记得咗换啊嘛，但系我要翻咗去先，所以先系要喺东京呢边去换咯。呢、這个又系啲呢啲啊，有啲啱啱个三旧碑啊，佢呢度教你点样去，但系我好翻先啦，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呢度有。不少的中国相关和朝鲜相关的店铺、这个就是高崎店，这个我第一次去无人商店，但这个时候是有人的，这间是综合式的，因为 Melonbox 有些是无人商店来的，即是24小时营业，你要在 LINE 到加了一个 friend， 然后在那里先去看它是怎样的、但是就我而家去嗰阵时咧系有人嘅，而且我应该只会喺有人嗰度去俾钱嘅，因为非常之简单。退税只能喺有人嘅铺头度做，无人商店系做唔到退税嘅，差10%啊，大佬。但系佢咧就有个呢啲咁样嘅，又系啲嘢，我又想要买啊。 又系啲受唔受惑嘅人。 即系我都系话，我有啲 Melonbox 啲嘢，我系几乎系无条件。去买，以前在香港嗰时咧，有间卖唐人字嘅铺头咧，佢因为喺美林 box 入咧，系入好多呢啲咁嘅精品，我以前喺嗰度直接买嘅，因为要达成呢条件真系好捻烦啊，大佬，即系我唔系话咩啊，我唔系话唔肯俾钱啊，呢度咪要俾5000日元先攞到咯，卖5000日元嘢，我唔系唔肯俾啊，大佬，但系你逐间店嚟啊，大佬，即系。不过同一只图案嘅时扣，我可以喺普通我去到之后，我未去噶。熊本同呢个系龙源店嚟噶，都有嘅。即系呢啲啊，我认佢呢个我好似冇咗啦，已经。佢又整个嗰啲胶牌啊，我好似买胶牌，最后个时扣好识赚钱噶呢啲嘢，佢卖到唔平噶，成1000日元个噶，即系咁啊，打个卡啊。唔知点解好多啲中国相关的。啊！呢、這个就佢又好识讲啊，话望住高崎城啊，我谂紧吓，你个高崎城咁嘅样噶、啊？ 屌，你期待咩啫？你期待乜嘢？ 咪就系、是、成绩咯，又系都系啲冧证嘅部分嚟嘅咯。咁佢又讲，又系讲呢啲啊。咁既然都嚟到咯，附近啫嘛，都唔系好远。咁啊，因为点解咧？我系要攞佢呢个特点啊。上面嗰个清呢个清楚啲，我要攞呢个特点啊！佢同我讲，个店员同佢讲，下边有写，其实细字有写到对象时间，只有无人店时间先有攞到呢个特点。所以呢个我系一定俾唔到嘅，呢个我系一定攞唔到嘅。 因为冇人时间兼俾钱啊嘛，咁除非我肯舍弃嗰、那个，我咁谂计一计就系、是，如果我为咗佢就要舍弃免税退税嗰部分，差咗500 yen 咯，因为 MelonBox 系少数既可以攞特典， 嗯， 会员计分又可以退税嘅铺头嚟嘅，有啲铺头唔得噶，二选一噶，系嘛？之前都讲过啦，咁啊， 嗯， 所以我就变成就系要喺度 hea 到八点，等佢变咗无人铺头状态，我先可以入去攞贴纸， 嗯。 啊，唔系喺嗰个卡仔贴纸攞唔到，我呢度讲过诶，高崎城东门啊呢啲嘢，佢系好中意立啲咁嘅碑咧，去俾你冇人嘅呢度又系， 嗯， 正常啦，都唔系啲咩好特别嘅观光景点嚟。 高崎城讲真 啊， 唔好讲，就讲我得罪好多人。 嗯，啊，呢啲啊，啱啱我讲过啦，呢度又你见到啊，呢啲咧。偏四方形，但系唔系大小统一嘅咧，应该系十五世纪左右嘅，即系十五、十六世纪嘅起嘅城嚟嘅。 嗯， 呢度隔篱个市民公园咯，过少少呢度就系个诶体育馆嚟，群马体育馆。啊，群、 嗯、 啊呢啲高崎市民建嘅，系啲睇唔明佢做乜嘢，但系照影啦，冇、嗯、所谓。呢栋。啊、最后是吃不到的，因为它卖晒它Melon Pans， 然后入面加牛油，我想不是菠萝油咯、 嗯、 但是最后没得卖。 那不同Melon Pans不同菠萝油的东西的，这片不同。 不是啊，这趟东西的Melon Pans的特点就是块层皮是爽脆的，又更加似菠萝油咯。 嗯 啊，所以真的好似菠萝油嘅，但系最后佢话卖晒就算啦。呢啲系啲乡下诶、电影院。 冇期待群马帝国嘅娱乐。 我完全睇一档都唔识，听都未听过。 放心，正常嘅。 呢档系狮子头嗰档连锁家庭餐厅，冇嘢，纯粹觉得佢好卵抵食。呢度加埋轻松啲咋？ 连锁餐厅通常日本嘅家庭餐厅其实系抵食见称嘅咋。即系 仲系无限饮菜。 好，我旧年咁，我同阿小静去网走，翻嚟嗰时去咗网走间连锁餐厅，唔记得咗咩名啦。食千几蚊又大鱼大肉咯，已经。虽然我知道乡下地方平，租平啊，租平材料平，人工平啊，乜都平。 咁呢度虽然系群马，但系大城市嚟噶，大佬。呢个几好食，系汉堡就普通，个鸡扒几好食，推荐。啲嚿就系我觉得我嚟到呢度仲食意粉，真系有啲戇鳩，不过算咯。 正常， 因为佢啲饭普普通通啊。啲档啊，系佢影到个招牌呢档嘢啦。 哦 ，Gusto， 哦，好有名噶啦，又系。 系啊， 我成日去。 啊，其实几靓嘅，呢度几啱住，我认真。正常城市有嘅嘢佢都有。 咁 又静，又交通都算方便。即系你除非你好执念喺东京，如果呢度住应该几舒服噶。 所以 点解啱啱又成日串鸠佢哋啊？但系群马俾嘅城市系真系几好住 嘅。 隔篱系伊岸咯。 佢系冇一个叫做咩好重心城市，因为高崎市其实话旺，其实真系唔旺。 但系就系呢啲旺中带静咯。你要正常都市方便嘅机能，佢又有，但系你真系住嘅地方咧。又够静，兼且楼价唔贵，我查咗。当然唔会有好山卡呢啲地方好啩。我而家立足呢个位，平好捻多啲，但系我呢度山卡好捻多。但系呢度呢啲，呢个系次代唔系次代，噏错冇先。高崎群嘅阿里美道入边，佢嘅策略系扎堆。依间呢个铺头入边三档嘢系加埋一齐嘅。 佢好日本系好几间铺都系咁做噶。即系好诶，大阪都系咁样噶，一层楼佢先有两三四种牌啫嘛。 啊，即系咁啊，嗱呢度佢入边系，因为佢哋唔系放埋一齐咁简单，有时因为罗真盘系好中意噶，同其他 A C G 铺都拍埋一齐嘅，即系啱啱我去跟登 base 啊，佢上边就系罗真盘嚟啊嘛，呢度唔止，直情就系放埋一齐，同一间铺嚟噶，入边冇门口噶，佢只系话哦呢、這个区域就系阿里米达。嗰、那个区域系罗针盘入边，只系用个货架隔开咗嘅啫。货架嚟嘅隔住嗰个，你可以随便咁样由两间铺头之间行过穿过去嘅。啊，卡铺到边都系咯。呢、這个就佢有个神社喺个人哋百货公司屋顶，我好好奇系长什么样子，但佢封捻咗，你望到啦，闩咗门。 系好似系冬天唔开定系乜嘢，我唔肯定。总之我去嗰时冇啦。呢、这个系诶 lift 嚟嘅，呢度呢入边，然后佢有个咁样嘅箱，即系首先就平时你可以攞嚟坐，然后如果你入边运 lift 的时候咧，佢入边有啲嘅紧急我估啊，应该有啲紧急食粮啊、饮水啊嗰啲嘢。即系如果你要运要运几个钟头嗰啲啊，你最少有地方去厕所，有地方有嘢饮、有嘢食嗰啲嘢啦。呢、这个就是日本仔的食字级，佢食字只有 convenient， 特别好多噶，即系辣特质咧。 嗯，啊呢度翻去了，你话抢半价便当喺伊人度买嘅半价便当， 而家已经冇咗啦。以前学生时成日抢 啊，冇咩好，其实唔难抢噶。我因为而家咧，尤其以前可能难啲，而家咧佢贴呢个标签咧系机印出嚟噶嘛。个机个哔哔声咧，你老母咁远已经听到噶啦。 嗯。 咁你知道条友仔喺边度？佢呢头贴完，嗰头拎，咁咪有咯，咁咪攞到咯。即系我呢度翻到老抽啦，已经系。 嗯。 即系望到就兴啊！ 偶然 嘅。即系啲远传啊，嗰啲嘢全部跑紧噶啦，已经。跟住同我讲延期，我谂全世界俾你玩够晒，玩够死咯，真系。仲要而家时候先同你讲啊嘛。 望咗佢延期咯，系真系。 做咗心理准备，都系要照应嘅，都系要照应嘅，咁啊， 做咗心理准备啊， 即系咁，当然啦，我嚟嗰阵时第一次，佢啲换晒啦吓，即系呢个位啊，即系先前我影Love Live 嗰时，但系呢个位大家已经好熟啦，车站前边嗰个位啊，呢个就纯粹影之后行过老抽嗰时见到DDR 三嘅 RAM， 啲人话 DDR 三个炒冇咩炒啊，1800 yen 一嚿水都唔使喎， 就咯，想点啊？ 咁样算炒嘛？呢个就系我啱啱先讲嗰个又就为咗呢嚿嘢，俾咗30000 yen拍低。呢个上边嗰个就系佢个 mouse pad， 就系嗱呢个就系由一路铲由上边铲到落嚟，再我妈惊埋呢个群马，再翻嚟东京，一路咁样铲过嚟嘅要邮寄啊，咁样讲啦，就即系我即系呢段时间真系。我好少试过咧咁样四围去嘅。其实我以前去日本咧系两点一线嘅，未到两点一线嘅，就系池袋、中野、老秋冇噶啦，就三个地方去嚟去去都嗰三个地方噶。 我大阪去咗日本桥啫嘛。 就一样意思啦，咁样即系咁啊，同大家喺度讲下啦，咁样即系呢个。叫就叫对马道，但是你看到其实应该得一半左右是讲对马道的，就是整个旅程 三分一是韩国，三分一对马道，三分跟着最后那三分一是高崎 未到，只是福冈再加高崎再加少少回到来的路秋这样啦，这样好那么还有其他，因为我现在就是处于就是一个状态，就是只要不是翻工分紧工，我就 只要唔做紧，总之唔系做嘢就周围行啦。预咗正常啦，你由三个月 系啊， 跟住去到尽噶啦。 类似，但系唔系啊，我攞嘅唔系 working holiday， 但系类似啲 working holiday 做嘅嘢咯。 总之啊，有钱搵得噶啦，你有钱搵你咪派开做三班得噶啦。 做下嘢，然后又去下呢度，咁去个几日小旅行，咁因为我原本有谂住啦，整个由九州杀上北海道嘅超长距离去佢嘅行程噶，但系我谂下，我系啲咁好体力嘅人嚟咩？好似唔系，我由韩国两日，对马岛两日，再加福冈三日，就已经成个散晒咁滞啦，系咯，就已经系不得不提早咯。虽然的确系有受伤嘅部分，但系都有啲攰嘅部分。所以就回咗嚟东京奇玉啦 ，OK 唔系东京，即系翻咗嚟关东唞一唞先，之后再出发。然后跟住下边应该系 Wonderfest 噶啦，已经系。Wonderfest 完之后再谂下去边度先咯。咁样 系啦， 好。 咁期待 Wonderfest 嘅报告啦。 咁啊，新闻有提到呢个就提一提啦，因为我唔记得咗申请嘅采访，所以第一我要排队入去，第二就应该冇影得咁，好过 Comiki 你冇采访证系唔准影相嘅，但系入边系准影相嘅，只系唔准采访嘅， 要打卡啫嘛。 即系咁啊，采访就我本来就唔会做嘅，净系影相俾大家，然后逐个张相同大家讲啊，应该就对大家冇乜影响嘅，就主要系影响我自己啫，咁样啦，咁好嘛，今个礼拜就到呢度为止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